大卫传的第十一讲，我讲了很多的系列，这些系列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读经。如果你们读经之前先听一听一个讲道，有关经文的讲道，是能够帮助你更加认识经文。而我在书每一部书第一讲都是叫做为何要读这部书，就是对这部书的介绍。当你读了，当你听了这个介绍的视频，是会帮助你更加明白当时的背景，能够更加明白这部书是讲什么。今天我们是会继续讲撒母耳下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给他的名字叫做别高举神明来假公济私。世上有很多的人都是喜欢高举神的名，例如是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他会跟人家说，喂，这件是好事来的，所以我做，甚至会说，哎，这个是神的旨意，是吧，替天行道，其实这个是假公济私，其实因为他们自己是有私心想做这件事，就借神的名来到是打响神的旗号。我们要学习大卫，大卫是刚刚相反，大卫怎样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说愿耶和华报应他们的恶，他们所作的恶。这个就是大卫，他不是将事情放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让神来到主持公道，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今季我们是要学习大卫怎样能够是合神心意，其中一样就是我们不要是样样事都说替天行道是做好事，但是其实我们是有私心，这个我们是需要是很小心。在《撒母耳下》的三章一节一开始就讲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许久。我们知道这一场的争战一共是会有成七年半那么多，就是两个家族来到彼此的对敌。我们会见到伊斯波切就是扫罗的仔，他会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弱，他的势力会被削减。起初我们知道伊斯波切是占有整个以色列地，而大卫只是有犹大一个支派，是吧，敌众我寡。但是慢慢慢慢我们会见到伊斯波切的势力越来越弱，大卫的势力呢越来越强盛。大卫的势力的强盛亦都是反映在大卫的家谱，他的家越来越兴旺。这些经文大卫的家谱是在撒母耳下的三章二至五节和历代志上的三章一至四节。当大卫进入希伯伦的时候，他只有两个太太，但是现在呢他一共是有六个妻子，每个妻子都同他生了有仔。一夫多妻制是由该隐的后裔拉密在创世纪的四章十九节由他开始，但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王纳多非笨是禁止的事。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十七节，神说王不可为自己多纳非笨，这个就是大卫的问题，他为自己多纳非笨，他是没有听到神的话语。在这个大卫家谱的名单当中，我们会见到他的六个妻子和他生了六个仔，不是说只是得六个仔，在这家谱里面只是讲到每个妻子为他生的第一个仔，而大卫也都是有其他的仔女。他的女儿我们见到会在不同的故事当中是会出现，例如他的女儿他玛迟些就会是经文是会出现。这些家谱在撒母耳下和在历代志上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的确两部书对于历史的记载都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是由不同的角度来到看同一段的历史事迹。在经文里面提到大卫有六个仔，第一个仔就是暗恋，暗恋的意思就是忠心的意思，是大卫和耶斯列人阿希嫩所生的。 嗱，我哋知道暗恋最出名系乜嘢啊？强奸咗佢同父异母嘅妹妹他玛，呢件事系记载喺撒母耳下嘅第十三章。大卫第二个仔系基利亚，基利亚嘅意思就系父亲占尽上风，或者完全系属于父亲嘅。嗱，呢个人系大卫同加密人拿伯嘅妻子阿比该所生嘅。基利亚似乎是一个花名，而这个人真正的名字是叫做但以理，在历代志上的三章一节是有记载。这个人似乎是英年早逝，所以后来没有再讲到他的事迹，亦都没有跟他的兄弟来到争取皇位。第三个仔亚沙龙就出名了，这个人。亚沙龙什么意思啊？亚就是父亲的意思，Shalom 就是和平平安，是吗？所以这个字，这个名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父亲是平安的。嗱，他是大卫和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基述其实在以色列国的西北部是一个小的国家，很明显这一段的婚姻是有政治的动机在里面。大卫希望在以色列国，在伊斯波切的国家的北边是有一个联盟，以致是可以牵制敌国，这个就是他和玛加联婚的原因。但是和异国的人联婚其实也都是违背了摩西五经、摩西律法，例如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申命记的七章和约书亚记的二十三章都有讲到。这个亦都是所罗门王的问题，他娶了很多外邦人的妻妾，是吧？引诱他离开神，这个我们迟些就会见到。我们说亚沙龙名字的意思是父亲是平安的，但是亚沙龙不但只没有给他的父亲有平安，而且给他的父亲是有很多的灾难，迟些我们会见到他是会追杀他的爸爸，这个就是亚沙龙。这些事迹会记载在撒母耳下的十三章至到十九章。大卫第四个仔是亚多尼亚，亚多尼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主，是大卫和哈及所生。大卫在他年老多病的时候，这个亚多尼亚就意图夺取皇位，迟些我们会见到他和所罗门王是争皇位，争输了。他为什么会招来杀身之祸？就是因为他想娶大卫的妾侍，就是书念女子亚比撒，以致招来杀身之祸。那你说为什么要娶大卫的妾侍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跟今天的经文息息相关，迟些我就会解释这件事。大卫第五个仔叫做示法提亚，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审判，是大卫和亚比泰所生。无论这个仔和他的妈妈，我们对他们都一无所知。第六个仔是以特念，以特念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愚民。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愚民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之重要，但是这个以特念反而不是一个很重要很出名的人。他的妈妈是以格拉，很有趣，无论是撒母耳下的经文或者历代志上的经文都叫以格拉做大卫的妻子，其他的女子都没有讲到是大卫的妻子。为什么这个人叫做大卫的妻子啊？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这个以格拉就是大卫第一位的妻子米格。记不记得米格啊？是扫罗的女，是吗？这个以格拉可能就是他的别名。我们迟些会见到大卫会接回米格回来。他就是因为在撒母耳下的六章二十三节，当大卫是将约柜搬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记不记得大卫是跳舞，是吧？他很开心，而米格就说他失态，嘲笑他，于是神就罚他是没有仔女。那你说没有仔女，那为什么会有以特念啊？犹太人的传统就是说，这个以特念 是米甲未嘲笑大卫之前所生，嘲笑了大卫之后他就没有仔生。大卫的家谱都是以以格拉是大卫的妻子来到结束，可见以格拉是的确是有特殊的地位。这些仔都是他的妻子在希伯伦和大卫所生。我们知道大卫移都去耶路撒冷之后，他是娶了有更多的妻妾，和他生了有更多的仔女。我不会在这里一一跟大家讲他的仔女，我只是讲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六个仔。但是在撒母耳下的第五章是记载大卫是有很多其他的仔女。今天的大纲很简单，一共是会看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押尼尔的辩节，押尼尔就是扫罗的元帅。这件事记载在撒母耳下的三章六至到二十一节。第二件事是押尼尔的死亡，撒母耳下的三章二十二至到三十九节。而第三件事就是伊斯波切的死亡，伊斯波切就是扫罗的仔，撒母耳下的四章一至到八节。这三件事都很有趣，是有关系。三件事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誓言，是有人发誓。而这三件事里面都有一个首尾的结构。去到今日结束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回来看这个首尾的结构，是非常之精彩。我们先讲押尼尔的辩节，撒母耳下的三章六至到二十一节。押尼尔是一个非常之精明的将军，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的权势不断地增加，在树北国。扫罗不似大卫，大卫有很多妃嫔，扫罗只有一个妃嫔，这个妃嫔的名字就叫做利斯巴，记载在撒母耳下的二十一章八节。有一天伊斯波切突然间指控押尼尔和利斯巴发生关系，说他们有染。经文没有讲到押尼尔是不是真的和利斯巴是发生了关系，但若果是真的话，那就大件事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只有王的继承人才能够得到已故皇上的一切，包括他的妃嫔。所以若果有任何的人说要是得到已故王其中一个妃嫔，就是说他想夺取皇位。这个就是大卫第四个仔亚多尼亚，记不记得我说他想是得到大卫的妾室亚比撒，以致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任何人若果同已故的王的妻妾发生关系，或者说想得到这些妻妾的话，都是死罪，都是叛国罪。现在伊斯波切就是指控押尼尔，说他想夺取皇位。于是押尼尔怎样？押尼尔就起誓，他说如果我不照着耶和华应许大卫的话成就大卫，愿神重重的惩罚我。这一个就是第一个誓言，是吧？押尼尔发了一个誓，这个亦都是俾我哋见到第一个例子，有人假公济私，是佢同伊斯波切发生冲突，佢系要投靠大卫，系嘛？但系佢就点啊？佢话我而家就系替天行道，因为系耶和华应许大卫嘅王位，我而家要帮大卫啦。但系佢自己系有私心，佢觉得伊斯波切嘅王朝根本冇前途。所以他想弃暗投明，他想加入胜利的那一边，这个是他真正的用意。但是他就打响了神的旗号来到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他亦都知道大卫是出了名的仁慈，而且对扫罗的家属是有特别的爱心，所以他觉得若果我投靠大卫，他应该是会接受我。大卫王位的字眼首先出现在撒母耳下的三章十节，其实早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十四节说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 在撒母耳上的15:28，又说神应许将扫罗的国赐给一个更好的人，这个就是大卫。而在撒母耳上的16，我们知道撒母耳高立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所以大卫被指定成为扫罗的继承人是众所共知。撒母耳上的25，撒母耳下的5都有讲到，现在大卫将会成为不单止犹大，亦都成为以色列的王，统治全个以色列国。他的领土将会由北边的但支派去到南边的别士巴。在撒母耳下的3:12-21，就给我们见到很有趣，是古代外交交易，给我们见到是怎样进行。首先亚尼尔派使者去见大卫，提出要将以色列国交给大卫来统治，然后大卫呢派使者回去亚尼尔那里接受这个提议。哇，那你说为什么派使者走来走去啊？自己走去搞定就得了，你说。但是问题你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真心的？哇，不觉意原来是个苦肉计，是吧？你去到敌国那里分分钟捉住你就将你斩头了。所以这些这样外交交易首先是派使者往来，然后大卫不单止接受这个提议，他还有一个条件，他说不该你将米甲这个妻子给回我。米甲就是扫罗的女，是大卫的妻子，亦都是伊斯波切的妹妹。其实大卫要求米甲是回去他那里，是接收回米甲，其实是违背了摩西五经的教导。摩西五经的教导说，如果你的妻子已经改嫁别人，已经是被人玷污，你不能够是娶回他。于是亚尼尔就吩咐伊斯波切要将米甲归还大卫，大卫亦都出信给伊斯波切，要求将米甲送回去希伯伦。跟住亚尼尔就通知以色列的长老他会怎么做，然后他亦都通知便雅悯支派的领袖，然后亚尼尔先带住20代表带埋米甲去希伯伦。当他带米甲出马哈念的时候，米甲的丈夫好爱米甲，还跟住米甲依依不舍，一路是这样喊。后来亚尼尔说，好了，你不要再跟住来了，你回屋企。这个丈夫先至没办法回去屋企。亚尼尔带住20代表去到大卫那里，跟大卫商量怎样将政权是交给大卫，然后跟大卫来到立约。有人会问，为什么大卫虽然知道是违反摩西的律法，仍然要接回米甲回到他那里？原因是有4。第一，米甲是大卫第一个妻子，米甲很爱大卫，大卫亦都爱米甲。第二个原因是米甲曾经是救过大卫一命，在撒母耳上的19。第三个原因就是大卫要逆转扫罗给他的耻辱，扫罗将他的妻子嫁了给第二个，所以大卫现在要逆转这个耻辱，要接回米甲回来。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最重要，因为大卫即将要接收扫罗的王国，是吗？现在他可以是以扫罗的女婿的名义来到接收这个国，没人会说他谋朝篡位，因为他是名正言顺，是扫罗的女婿，所以他是能够接收以色列国。讲完了亚尼尔的辩解，第二个故事就是亚尼尔的死亡。在撒母耳下的3:22-39，当一件事的外表进行得非常之顺利，其实内里可能是蕴藏了有很大的危机，随时可能会爆发。喂，你说有什么危机啊？伊斯波切仍然在扫罗的皇位上，是吧？不过仍然有很多是扫罗的余党，是扫罗的支持者， 而家大卫系要面对呢啲人。第二个原因呢，亚尼尔曾经杀死约押嘅弟弟阿撒克，约押蠢蠢欲动，而家系等待紧时机嚟到为佢嘅细佬嚟到报仇。亚尼尔而家嚟到希伯伦，当然约押就想除去呢个眼中钉，系想杀死佢。嗱，当亚尼尔嚟到希伯伦嘅时候，约押不在场，点解啊？有可能大卫俾咗佢一个任务，差派佢出去攻打敌国，特登系调虎离山，等佢唔会见到亚尼尔。嗱，希伯来话嘅回归呢个字，讲约押回归系单数嘅动词，即系话约押突然间自己翻去希伯伦，佢冇带到佢嘅手下，可能佢已经听见消息亚尼尔嚟到揾大卫，所以佢觉得呢件事唔妥，佢立刻一个人翻嚟。嗱，当佢翻嚟嘅时候，亚尼尔已经离开。圣经经文三次讲亚尼尔系平平安安咁离开。若果你是读七十士译本的话，还是四次讲亚尼尔平平安安离开，意思就是说亚尼尔和大卫没有任何的敌意在他们的中间。若亚回到来之后，就严重地警告大卫，他说你不可以相信亚尼尔，他假装是要跟你讲和，其实他来做什么？窥探军情，你怎能够放虎归山？你怎能够让他平平安安地离开？于是约押就做什么？他派他的使者走去追赶亚尼尔，当时亚尼尔已经离开。约押希望影响大卫对亚尼尔的感情，他是希望是报仇，因为亚尼尔杀死了他的弟弟阿撒克。约押亦都唔鍾意亚尼尔，点解呀？因为如果亚尼尔投靠大卫嘅话，好容易就会代替咗佢成为大卫嘅元帅。嗱，亚尼尔係带住成个以色列国嚟到投靠大卫，所以佢好容易就开一个条件，你话係咪？大卫都开条件啦，要米甲返去佢嗰度，係咪？亚尼尔亦都可以开个条件，就係要成为大卫嘅元帅。所以约押对他是有很大的顾忌。大卫是没有回答到约押的话，不代表大卫是同意约押。大卫希望以和为贵，希望两个国家是能够复合，能够是合一。而约押呢，是打响了国家的旗号来解决他私人的恩怨。有没有见到这个就是第二个人物，又是假公济私，他是希望打响国家的旗号来到解决他和亚尼尔个人的仇恨，这个就是第二个人。我刚才说约押已经派了使者去追捕亚尼尔，去到一个叫做西拉井的地方，就是在树希伯伦北边大概两里的地方追到了亚尼尔。我相信使者同亚尼尔话，大卫想请你翻去，忘记咗同你讲一啲嘢，唔该你翻去希伯伦城。于是亚尼尔就跟住啲使者翻去希伯伦城，佢唔知道原来有诈。一去到希伯来城嘅城门口就点啊？原来约押同佢嘅弟弟亚比西已经喺住等候佢，一刀就捅入去亚尼尔嘅腹部。记唔记得阿撒克系点死噶？又系同样嘅方法，系嘛？佢哋以其人之道还施彼身，于是亚尼尔就当场毙命。喺呢件事俾我哋见到，真系人心险诈，系嘛？嗱，约押同佢嘅弟弟两兄弟，明明知道大卫希望国家能够合一，以和为贵。但他们就将自己私人的恩怨摆在国家的利益的上高，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约押指控亚尼尔说他讲大话，你来诈加伊说讲和，其实你是窥探军情，但是何尝他现在自己不是做一样的事讲大话，亚尼尔回来然后将他谋杀，是吗？ 好多时我哋都系一样，好容易我哋就能够指出人哋嘅罪，但系自己咧睇唔到，原来自己嘅错都系一样，自己都系犯同样嘅罪。呢、这个就系人心险诈。仲有第三点咧，押尼尔杀死阿撒克系出于智慧，但系约押而家杀死押尼尔，好明显就系蓄意谋杀，系嘛？嗱，经文其实系用两个唔同嘅字，两个唔同嘅杀字，杀人嘅杀字，就系指出呢一点。仲有第四咧，嗱，阿撒克喺战场上俾押尼尔杀死，喂，战场上可唔可以讲得谋杀啊？当然唔可以讲谋杀啦，系咪？系打仗啊嘛。就算约押有权照住犹太人嘅律法嚟到报血仇，就系民数记嘅35章所讲。但系而家押尼尔系喺住希伯伦城，希伯伦城系乜嘢啊？是一个屠城来的。嗱，早在摩西的时候，神已经叫以色列人，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在迦南地建立有6个屠城。在约旦河的两边，在东边和西边，每一边都有3个屠城，一共是会有6个屠城。嗱，这些屠城要来做什么啊？是被误杀的凶手是能够得到保护。嗱，押尼尔当然以为自己系误杀啦。佢话我根本就冇杀死阿撒克，系佢自己中埋我支枪嗰度啊嘛，我冇怼死佢啊，系嘛，唔关我事，系误杀嚟嘅噃。但系约押系咪咁谂啊？约押当然唔系咁谂啦，你蓄意整死我嘅细佬系嘛，所以约押系将押尼尔嚟到系杀死。嗱，非常之嘅讽刺。因为通常在屠城的城门口是做什么的？是被那些逃亡者得到政治庇护的嘛。城门口是做什么？是长老伸张正义的地方的嘛。现在押尼尔就是在树城门口被约押和他的弟弟来到杀死他。嗱，之后原文是有之后这个字，大卫怎么样？公开声明我是清白的，这件事完全不关我事。在撒母耳下的3章39节，大卫怎么说？我虽然受高为王，我今日还是软弱，这洗鲁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就是我讲第二个故事里面的一个誓言，是吧？我们看到已经是第二个誓言。大卫这一句话很明显是在内院里面对着他的心腹来到讲。他说我没有惩罚到约押，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在斯他是我的家人来的，是我妹妹洗鲁亚的两个仔，是家人很难做的这件事。在斯他是我的亲戚，在公呢，他说全个军队都是约押的势力，军队入面所有的士兵他们都是忠于约押和他的弟弟，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是惩罚约押，在师在公我都做不到。他说虽然我受高为王，但是我软弱。这里的软弱不是说他不够坚强，没有办法成为以色列人的王，这里的软弱是说他是有节制，不是好像他两个侄仔一样那么刚硬。他的软弱，他的节制和他两个侄仔的刚硬成为了强烈的对比。他承认自己的软弱，这里就是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是吧？保罗说我是软弱的时候就怎样？我就是最坚强。为什么会最坚强啊？就是他依靠神的力量，不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去处事。这个亦都是我们所要学习，不要以为你自己走去做些事的时候、就会是最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好像等了神那么久他都不做事，等我自己做些事。但是其实如果神来到是报应，往往是比我们自己所做的是更加有效，是更加的透彻。这个就是大卫，他是对凶手对约押是做出最严厉的惩罚， 是什么啊？就是将对方交在神的手里面。他说愿他流人血的罪归到约押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大卫是用了以色列人和神所立的约来到是诅咒约押。这个约包括什么啊？这个诅咒包括什么啊？有漏症，有大麻风，有锯腿，有刀杀，有饥饿饥荒，说你都不是不严重，是吗？大卫的意思是什么啊？我将你交给神，让神来到处置。他即是说约押已经是违背了以色列人与神所立的约。大卫而且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参加约押的丧礼，要披麻蒙灰，包括约押和他的手下，就是杀死押尼尔的人。这里众人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在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七次，所以大卫要所有的人都参加约押的丧礼。我们曾经讲过，当扫罗死了的时候，大卫为他作哀歌，同样现在大卫为押尼尔作了一首哀歌，表明押尼尔的死不是一件愚蠢的事。喂，你说为什么大卫要解释这件事啊？因为押尼尔不是死在战场，是吗？一个军人，一个将军死在战场就轰轰烈烈，现在呢，无端端死在城门口，是吗？大卫要解释啊，他说押尼尔在军事的生涯当中从来没有成为阶下囚，今次是因为他是被人押，所以倒闭在希伯伦城的城门口。大卫进一步来到尊敬押尼尔，将他葬在希伯伦的王城，而没有将他的尸体运回去便雅悯支派。我们见到大卫真是一个知人善用，好知道人家长处，知道人家优点的一个皇帝，一个领袖。他赞美押尼尔，他说他是元帅的大丈夫。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在说圣经当代译本是叫押尼尔做伟大的将领。大卫还任命押尼尔的仔雅西叶成为便雅悯支派的首领。我们知道扫罗的家族是出于便雅悯支派，现在他就是找押尼尔的仔来到成为他们的领袖。大卫真的不失为一个英明的君主。大卫遵守犹太人秘掳之前的习俗，就是在说丧礼的时候不进食。这个记载在撒母耳上的31章和撒母耳下的第一章。虽然大卫的下属将食物给大卫，大卫都不肯吃，要到太阳落山之后才吃。我们知道犹太人太阳落山就是第二日，是吧？所以他要太阳落山之后才吃。在说撒母耳下的3章36至37节讲到众民，众民的意思是什么？是包括大卫的追随者和伊斯波节统治下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众民都认为大卫处理押尼尔谋杀的事是得到满意，得到公平的解决，满意的解决。押尼尔带了20个人来，刚刚好这20个人就成为目击证人，证明大卫和这件事是完全无关，而且他是很正确地处理了这件谋杀的事。在一个国家刚刚成立，两个国家复合的时候，搞一宗这样的谋杀，是吧？敌国的这个元帅来讲和，现在死了，本来这件事是可以令到两个国家再次分裂，但是就是因为大卫处事恰当，所以两个国家不单止没有分裂，而且是更加的合一。讲了两件有关押尼尔的事，第三件是什么啊？是伊斯波切的死亡，撒母耳下的4章1至8节。押尼尔死亡的信息很快就传到去伊斯波切那里。哇，经文说伊斯波切手都发软，代表什么啊？他完全失去信心，他非常之的沮丧，他的最大的支持者现在都死了。 伊斯波切根本对大卫的品格一无所知，他亦都不知道亚尼尔和大卫立了什么约，所以他认为大卫的军队很快就会入侵北国，北国很快就会沦陷。就在这个时候，经文告诉我们，原来扫罗还有一个后裔，还有一个继承人，是一个12岁残废的男仔。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米非波切，他是约拿丹的一个仔。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残废？这个又要讲回转头，当扫罗死亡的讯息被米非波切的家属听见的时候，米非波切的保姆就抱住这个5岁的小哥逃命，但是因为跑得太快，将这个5岁的小哥跌了落个地上，跌断了2只脚。米非波切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被击打、被打伤脚的意思。米非波切我们迟些会再讲他的故事，在撒母耳下的9章、16章、19章、21章都会是讲到米非波切的故事。但我们回来看看伊斯波切。伊斯波切是有两个指挥官，是叫做巴拿和利甲。利甲名字的意思就是骑士，很明显这两个人和伊斯波切的军队是有密切的关系。这两个人都是比录人临门的仔。比录是什么地方？比录是基片人拥有的4座城其中的1座。记不记得基片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有些基片人扮鬼扮马来到是呃以色列人，记不记得这件事？因为神曾经跟以色列人说要将迦南人赶尽杀绝，基片人本来就是迦南人，但他们知道这件事，他们就扮到自己是从很远很远来跟约书亚来到立约，跟以色列人来到立约。立完约之后，约书亚才发现原来被人呃了，原来这些基片人根本就是迦南人。所以比录就是一个迦南人的城，后来是分配给便雅悯支派。当便雅悯支派得到比录的时候，原本的居民，这些迦南的居民就搬了去基他音的地方。在撒母耳下成书的时候，作者说他们仍然居住在基他音，但是今时今日我们已经不知道基他音究竟在哪里。这个巴拿和利甲他们希望什么？趁着混乱的时候趁火打劫，谋杀了伊斯波切，然后就怎样？可以去大卫那里来到领功，博取大卫的欢心。哇，有人会问了，喂，你又说比录是迦南人的城，会不会伊斯波切是被迦南人杀了啊？但是经文讲得很清楚，伊斯波切是被自己人、被自己友来到杀死，所以这两个人巴拿和利甲绝对是住在比录的便雅悯支派的人。这两个人就怎样？扎加伊摸入去皇宫的厨房，扎加伊说要拿物资，然后就怎样？走入去伊斯波切的诊所，是将伊斯波切来到杀死。当时伊斯波切在那里睡紧觉。他们杀死了伊斯波切之后，将他的头斩了下来，希望带到去大卫那里来到是领奖。这些血淋淋的战利品在古时是非常之受欢迎。他们两个人拿着伊斯波切的头，漏夜就走了85里，由马哈念去到希伯伦，经过阿拉巴这个地方。这两个人做的事，觉不觉得跟另外一个人做的事很相似？在撒母耳下第一章，记不记得那个亚玛力人杀了扫罗就怎样？希望跟大卫来到邀功。这两个人做的事一模一样，而他们所得到的结果亦都是跟这个亚玛力人一样。于是巴拿和利甲他们来到找大卫，他怎么说？耶和华今日为我的主、为我的王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报了仇。 有没有见到这个就是第三个例子，又是假公济私，讲出来就好像是为了神来到帮助大卫，其实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卫怎样来到回答他们啊？大卫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从来没有试过要达到目的就不择手段谋财害命。他说我从来都是依靠我的神，十几年来神都是这样保护我。所以大卫说我和扫罗和押尼尔的死都无关，你现在来将伊斯波切的头给我，我更加不会觉得是一件啱的事。嗱，呢两个凶手佢哋估计错误咗。大卫喺佢哋嘅面前点啊？指住永生神，就系呢一位救佢脱离一切苦难嘅神，指住神嚟到起誓。嗱，呢个就系故事当中第三个誓言，系同第三个故事系有关。大卫点讲啊？我一定会为伊斯波切嚟到报仇。大卫仲举咗亚玛力人嘅例子。他说这个亚玛力人在战场上杀死扫罗，而且还是扫罗威他杀死自己。他说我尚且没有放过这个亚玛力人，我将他处死，现在你杀死伊斯波切，在伊斯波切的寝宫，不在战场上。第二点呢，你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你们罪加一等。所以大卫说我要为伊斯波切来到是讨留他无辜血的罪。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教导流无辜人的血是很大的罪。以色列的土地可以被无辜人的血来到沾污，直至到将凶手来到处决才能够是洁净这一片的土地。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民数记的第35章。于是大卫下令要将这两个凶手处决，还斩了他们的手脚，然后吊起他们来到示众，将他们挂在树希伯伦水池的旁边。这里相信就是一个最公众的地方来到示众，将尸体来到肢解然后示众，其实是对死者是非常之大的羞辱，非常之大的侮辱。有人会说，哇，为什么大卫这么残忍啊？你说，我以前曾经讲过，在每一个时代的开始，神是非常之的严厉。迟些我们会见到大卫会去攞翻约柜翻嚟去耶路撒冷，当时是用牛车来到运载，虽然他们做了一架新的车，但是仍然是用牛来到运载。当时牛失前蹄，那个约柜就开始倒下，于是祭司乌撒就怎样啊？以手扶这个约柜，是吗？你说他做得啱不啱啊？因为他是无权掂圣物的人，所以神立刻将他击毙。这个就是我们见到每一个时期开始的时候，神都是非常之的严厉，迟些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但是相对来讲，大卫对伊斯波切是有尊重，他将伊斯波切的头撞了在树元帅押尼尔的坟墓里面。今时今日，若果你们去希伯伦的地方，去到一个清真寺的附近，你们仍然会见到这个坟墓。大卫这样做是有什么原因？有三个原因。第一，代表他对这些罪恨是可憎的，他不会喜悦这些罪恨。第二呢，表明他对伊斯波切的死是完全无关。第三呢，表明神给他在这片的土地上来到是做领袖，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来到执行任务，就是为流无辜血的人来到伸冤。这个就是大卫做这件事的原因。我们见到今天我们讲了一共是有三件事，是吧？三件事里面每一件事都有一个誓言，一个誓言是押尼尔的誓言，两个誓言是大卫的誓言。我们看看押尼尔的誓言，他讲出来就好像是为了神来到是帮助大卫，其实他是怎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吧？所以这个誓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大卫的誓言呢，当约押撒死了押尼尔， 大卫话我软弱，我求神嚟都系惩罚约押。呢、这个系大卫嘅公义，唔系为咗佢自己。但有人话唔系噃，牧师约押杀死咗押尼尔，佢冇咗一个元帅，所以佢咪嬲咯，系嘛？佢都有私心、啊。你话其实押尼尔若果佢可以背叛伊斯波切嘅话，佢照样能够背叛大卫。我相信大卫唔系因为呢件事嚟到系起誓，佢系为咗公义。仲有第三个誓言呢，就系、是、大卫指住永生神系话要惩罚巴拿同埋利甲，佢两个绝对系为咗公义。因为我哋见到大卫不嬲都系好尊敬扫罗同佢嘅家属，所以大卫嘅誓言就系为咗公义。我哋见到押尼尔就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嗱，我哋翻嚟不妨睇一睇今日讲嘅三个故事。我话系有一个首尾结构喺入边，系嘛，好精彩。首尾结构系乜嘢啊？一头一尾两件事都系有连带嘅关系，而中间呢件事咧系最重要。嗱，一头系讲边个啊？第一个故事系讲押尼尔，佢话，如果我唔照住耶和华应许大卫嘅话嚟到帮大卫，怨神重重咁嚟到惩罚我。有冇见佢打响耶和华嘅名啊？系嘛，嚟到做自己想要做嘅事。呢、这个就系第一个假公济私嘅人。第三个故事咧就系、是、一尾啦，系嘛，呢、这个首尾结构系讲到巴拿同埋利甲，佢哋嚟到揾大卫，佢点讲啊？耶和华今日为我的主为我的王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报了仇，我杀死伊斯波切是替天行道，耶和华要为你报仇。但是呢，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私人的欲望，他们希望大卫是能够是奖赏他们。有没有见到啊？又是一个假公济私。两件事中间最重要的是中间的经文是讲哪个啊？是讲大卫。大卫见到约押杀死押尼尔，他怎么说啊？我还是软弱，是吧？我将这件事交给神，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大卫亦都是讲耶和华，是吧？亦都是打响神的命，但是来到主持公义，他不是为了自己。杀不杀押尼尔对大卫来讲完全是不重要，他这样的一个誓言，他这样的将事情交给神，完全都是为了公义。这个就是大卫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他很多时当他是向着神的时候，他永远都是高举神，而不是靠自己来到行事。但是当他靠自己来到行事那件事，他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就会见到迟些他会犯很多很严重的罪。愿我们都能够学习大卫，不是好像今天我们经文所见的人，愿意我们都能够是高举神的名来到处置真正公义的事，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下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给我们见到大卫就是一个合理心意的人，他将事情交在你的手里面，他高举你的名，但是他是将荣耀是归返给你。而我们见到押尼尔和巴拿和利甲，他们也都是高举神的名，但是就是为了自己的私事，为了自己的利益。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好多时我哋做事，我哋都系鍾意就系以为话俾人听呢件系好事嚟㗎，所以我做呢件系公义嘅事，甚至我哋会话呢件系为咗神而做。但我哋好需要嚟到监察自己，系咪真系为咗你呢？定系我哋自己系有私心？愿意我哋都能够学习大卫，有等待你嘅心，知道自己软弱嘅心，嚟到是等待你，嚟到是让你嚟到是作出回应，作出报应，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大卫，成为一个合理心意的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